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 ，P 先。 早晨啊！ 喂，有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嗱，喺今个礼拜，即系讲紧今日礼拜六啦。咁啊，礼拜二咧就系呢一个上网抽机票啦，就系、是、好好嘅。咁啊，机管局咧就举行呢个香港国际机场25周年嘅活动啦。咁啊，机管局嘅主席咧都话：，喂，有个新嘅叫做飞越世界巨想嘅活动。咁啊，即系7月11日，即系过咗去嗰日咧，就大家7点钟啊，计起身就抽机票啦。咁啊，去咗好多日本嘅景点啊，或者东南亚嘅景点啊，嚟紧啦，嚟紧7月25号咧，至到31日咧，又送机票、啊。咁啊，呢间就系、是。香港綠色嗰間航空公司啦，咁稍後咧呢、這個大灣區航空公司咧亦都會啊送機票喎、啊，咁樣，咁啊嗱，當然啦，呢啲送嘅機票咧就機票就送俾你，然後附加費同埋税項咧就自己俾咁樣，咁啊， 即係佢出街你出豉油啦， 係啦，喂，送嘅機票都好啊，喂，嚟緊阿 PC 你都。多行程飞嚟飞去喎，系咪？ 系啊， 去边啊？去边啊？ 嚟紧重庆啦， 重庆、 北京啦， 正嗱，先讲重庆先啦。重庆咧，一定要食下啲老火锅啦。佢啲火锅唔系新嘅，系老嘅，即系成日都要讲啲个老字咧，就证明有个历史嘅价值啊吓咁。 系，同埋最紧要系雾都啊嘛。 系啊， 系啊，即系重庆有雾都之称。 系啊，系、啊。究竟？但系依家应该唔会好雾啩？依家夏天流流，太阳都晒。 几年前去咧都严重。 是吗 是啦咁同埋嗰个气候变化好唔一样即係会成日落雨啊、等等嘅情况都会出现。 係咁可能要去下湿啦就要食下呢个火锅咁样。 火锅麻辣火锅。 我冇记错呢重庆火锅呢有印象之中有候选过非遗嘅。 喔、哦。 有候选过。嗱成唔成功呢我唔知道要上网帮大家搵返。但係中国呢好多嘅食物品种啦或者食法呢都真係成为咗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咁喺个名录入面。 国家非遗啦。 係啦国家非遗啦咁样。与此同时呢就去重庆呢个地方都真係相对热。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要孭住两三把风扇啊，去帮帮手啊吓，消消暑咁样。另外一个地方就系北京啦，北京你一定熟啦，即系烤鸭食几餐系咪先？串烧烤肉食几餐系咪啊？北京仲有哇， 水饺啦， 好传统嘅其实呢啲， 同埋一啲火锅其实都出色嘅，因为佢系另一种啊嘛，即系你去重庆就系食呢个麻辣火锅啦， 系啊系啊， 咁去北京其实有一啲嗰、个炉系，我记得系应该中间系有个圆柱 啦，连个炉都唔同啊 ，PC 呢个好好，虽然热辣辣啦，依家就讲下啲火锅文化，北京嘅火锅咧就中间有个圆柱啦，咁打围住圆碌碌咁样氹氹框咁去打啦。亦都系好有啲药膳 feel 嘅，因为咧北京咧就始终都系故宫啲 friend， 即系意思系咩？养生啦，即系大家会觉得啊，要入去圆明园啊咁样，即系有啲皇帝 feel 咁样啦。咁嗰种打边炉又唔同嘅。头先 PC 都好好啊，咁讲咗咧，譬如重庆咧就好中意用嗰个九格嘅边炉啦。咁亦都系好似文说系佢哋发明，因为我印象之中睇第一季嘅《舌尖上的中国》。有几间网红店都是做紧九格嘅， 同埋最重要是你食的时候咧，佢应该会俾一啱麻油仔嚟， 系啊系啊， 系啊，你咧系会先将个麻油仔倒咗入自己嘅碗度先嘅，然之后咧你喺九宫格里面咧，可能已经煮熟完嘅食物咧，你就会放入自己个碗里面嗰啲嗰个麻油度， 系， 咁件事咧系会好香啦， 会啊，系啊，咁呢个都系食嘅方法嘅时候一个大不同啦，除咗香之外咧，咁你自己除量啦，唔好一夜就怼晒咁多麻油，我哋啲南方人或者调翻转头就系香港人咧，唔系好咁油得嘅，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 佢係會配酸奶一齊食。 係咯，點解？因為解辣啊，係咪？ 其實除咗解辣之外咧，你諗下，其實你食緊呢個麻辣火鍋啦，嗯、其實好多油分啊。 係。 系啊，咁、那个酸奶都有一个形成咗一个壁啦嘛，咁、然之后佢就会系冇、你会发觉诶、好似冇咁腻嗰个感觉。 不过暑假咧，即刻帮大家 check 下咧，譬如翻到内地啲机票咧， 好贵啊， 就算廉航咧都贵贵地。譬如我而家随意揿啦，揿到张去宁波嘅机票啦，咁、系一个香港紫色嘅廉航啦，咁八月零飞咧，其实都讲紧。要2000蚊咁样咯。 哦，咦，咁你算平喎。 系嘛？ 嗱，我前排揾咗应该依个礼拜头啦，都系。 系。 咁我睇咗北京嘅机票啦。 嗯嗯。 嗰北京如果来回机票咧，喺香港飞北京咧，大概系5900，连税连燃油附加费。 5900系咩概念咧？其实可能有机会贵过东京啊。你飞羽田机场可能冇唔需要咁贵。 系。 系啊。 咁然之后咧，如果你喺深圳或者广州飞北京咧， 嗯， 哇，我真系估唔到， 平啲。 6000多蚊， 哇，好夸张！喂，咁即系搭动车可能平啲，不过耐啲啦，啲时间当然系， 可能系搭高铁可能真系仲快， 系啊， 即系唔系叫快咧，即系个价钱相对再平啲， 系啊， 但系都要撞啱大家嗰个时间先、嗯，因为可能一日得一班哦， 系啊，冇错冇错，咁去出行去玩咧，就自己揾多啲唔同嘅资讯啦，咁、最紧要就系旅途愉快啦。好，转个头，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请我哋嘅嘉宾分享一下咧，啊，作为一个舞台嘅表演者啦，啊，翻到湾区嘅时候适唔适应咧？而有趣嘅咧就系呢位朋友咧系嚟自马来西亚嘅，咁啊饮食文化有冇啲冲击啊？定还是咧扩展到自己嘅事业版图咧？咁啊转个头等佢就多讲少少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 ！PC， 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你又带咗一位朋友仔咧俾我去认识，唔止俾我嘅，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认识下啦。就系、张家明先生、哦，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 各位早晨， 早晨啊！啊，PC， 不如你又帮我介绍下，喂，点解湾区生活一小时咧会邀请阿 Charles 上嚟先？ 我哋先讲下 Charles， 其实佢有啲咩特别先啦、啊。Charles 本身咧就系、一个导演啦，亦都系个。音乐人啦， 系 啦，仲要咧喺马来西亚嚟香港生活噶， 系、啊， 即系落地生根喎，你系 生得好深添，生活咗好多年啦，其实系啊，结婚。結埋婚生埋仔， 係 啦， 咁 Charles， 我就想問下啦，嗱嚟緊有一個演出啦，演出我哋擺到最後先講。我想話，其實我知道你喺香港咧落地生根啦，其實都翻到內地咧都有重演啊，或者都有啲演出或者做音樂監製啊，或者音樂總監或者做導演。其實一啲演出搬到去翻去內地，特別係舞台嘅演出咧，你嘅體驗係點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特別係搬到灣區做一啲巡迴演出嘅話、 嗯，哦，巡迴演出啦，我講其中一個例子啦、 啊啊啊。 我其中有一次咧，就係、即係當然啦，有好多多元化嘅嘢啦，就係、即係有陣時係用普通話，有陣時用廣東話。咁、有一次咧，就係、我一個經驗咧，就係、上到去內地演出嗰陣時咧。我哋演出嘅嗰個咧，全部都係用廣東話嘅。咁、我初初都覺得，會唔會佢哋接受唔到或者聽唔明啊？因為我哋係有啲字幕機喺度啊嘛。咁睇完之後咧，佢哋嘅感受係非常之好嘅。佢哋係好中意啲香港嘅一啲文化、啲語言啊，即係上到去同啲觀眾有啲互動啊。咁完咗之後咧，有一個叫做 座談 演後嘅，係啊係啊。咁佢哋咧就我發覺係好得意嘅，就係話啲內地啲觀眾咧，原來係比我想象中咧係更加知道自己睇緊乜嘢嘅，即係以為我上到去，即係我哋一班演員喺演完之後咧， 係 以為我哋係 educate 緊佢嘅，即係以為啊我哋係咁樣咁樣咁樣，係即係原來咧佢哋分析嗰陣時咧，哇分析得好仔細喎，佢可以睇到嗰個劇。里面嘅內容啊、文化啊、點樣語言同嗰個歷史背景啊，就可以全部噏曬出嚟啊！即係我聽完之後覺得，哇！ 即係我覺得係好犀利呢樣嘢。 佢哋真係做好多功課㗎。 係啊， 係啊， 即係佢哋其實內地有好多唔同層次嘅觀眾嘅、即係嚟睇劇院咧。譬如話個主題係乜嘢，咁嚟睇嘅觀眾咧就會好準啦，即係會。真係識得欣賞呢個劇目嘅觀眾咧、真係好識得睇嘅，即係佢唔係嗰啲普通嗰啲街客咁樣行入嚟，即係夾住丙丁咁樣啲人行入嚟，啊睇完之後啊幾好啊，唔係幾好講兩句嘅，即係佢講到內容嗱，其中一個例子，譬如話我幾年前喺香港做有一個節目叫做 Michael Jackson 嘅，即係用 Michael Jackson 做主題嘅一個音樂劇。 係咁，你諗住啊，係應該香港 popular 啲，或者香港對呢個 Michael Jackson 好了解，即係譬如啲歌我哋知道啊，即係譬如 B 或者其他嗰啲，我哋都係由細聽啲歐西流行曲大嘅咁樣。咁但係啊，翻到內地得唔得㗎 ？Work 唔 work 㗎？ 咁 樣 嗰次咧，嗰個 show 咧就。我唔係翻內地嘅，我喺香港做嘅。不過咧，啲消息咧傳到去廣州。 O K。 咁跟住有一批咧，廣州嘅 Michael Jackson 迷啦，係特登即日咧，係即日喎，朝頭早坐火車過嚟，晏晝 show 睇完之後咧，夜晚走。咁嗰一班嘅廣州迷咧， 係廣州嘅 MJ 迷 ，MJ 迷啦。咁完咗之後咧，我都有出去喺個大堂嗰度同佢哋影相啊，佢哋拉埋 banner 啊，即係好支持呢個 show 啊，即係 其實好熱情之餘咧，即係我哋成日喺度喺個節目嗰度講啊，點樣香港嘅年輕人翻到灣區嘅發展，又調翻轉頭，其實香港都好多貴寶或者香港都有啲獨有嘅嘢咧，係可以吸引到灣區嘅人。嚟到香港去睇，我打個譬如啊，即係頭先阿嘉明講嗰、那個，我覺得好嘅例子就係、其實香港有好嘅演出咧，其實灣區啲朋友仔好願意落嚟睇。比方說周杰倫啦，即係周杰倫演唱會，我見到咧其實係著咗一半係內地嘅民眾嚟㗎，其實即係當然啦，可能香港睇嘅氣氛又會好啲啦，因為 outdoor area。第二係咩咧？第二就係咧香港嗰啲表演演出咧長啲嘅個長度。即係比喺內地嘅 run down 咧係會長啲，唔知點解呢個係一個約定俗成嚟嘅。即係譬如你喺紅館咧睇 show 咧，譬如當一個張敬軒演唱會咁先算啦。 係 佢可能翻到天河嘅 show 咧冇咁長嘅。 哦， 喺香港咧佢會玩到十二點幾，寧願罰錢咧佢都繼續玩落去嘅咁樣。 我咁睇其實咧講緊成個灣區生活啊嘛。 嗯， 即係成個灣區生活裡面就係講緊我哋點樣去。九加二嘅城市裏面能夠互動啊，喺互動之餘能夠有一個大嘅產業化發展啊。 嗯、 你見其實我哋而家可能用咗演唱會喺呢個澳門啦、 啊， 跟住嚟 或者喺 Cubic 啦 ，Cubic 啦，即係演藝學院嗰個演藝館嗰度啦，係啦。咁、 其實所有嘢都係雙向發展，所以我哋又會見到，除咗我哋上去去搞演出啊，或者俾國內嘅觀眾睇到嘅時候，原來我哋喺香港搞一啲演出，都能夠將國內嘅一啲觀眾帶落嚟咧。 係， 咦？呢一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產業化發展嚟。 冇錯啊，咁不過就本源一啲啊嚇，咁啊嚟緊咧，即係七月尾咧就會有演出啦。咁啊呢個張家明先生咧就係導演同埋音樂監製嚟嘅，咁樣作品咧就係戀上拉斯維加斯啊。講咩嘅咧？其實嚇 嚇，其實咧呢個咧係講一個Vegas， 即係拉斯維加斯嘅一個歌舞表演嚟嘅。 哦， 係啦，咁啊只不過咧係將用一個音樂劇嘅形式咧，就將啲歌舞咧包裝。變咗係有有少少故事嘅嚇，咁所有啲嘢咧都係喺 Vegas 即係會發生嘅事咯， 係 啊，即係例如話會去 party 啊，有啲賭場嘅情況啊，或者係睇 show 啊，同埋最主要咧，其實都唔係呢啲，嗱呢啲全部係個背景嘅啫，主要咧其實我哋係主攻歌同埋舞蹈嘅 ，OK， 係啊，咁你會見到咧有好多喺曾經喺 Vegas 咧。開過 show 嘅，即係演唱會啊，或者做過 show 嘅一啲legend 啊，即係嗰啲即係已故嘅，或者已經 而家有一段時間，譬如 Celine Dion 咪唱 Vegas 咯， 係啦，即係我哋會攞佢啲歌，譬如攞佢一兩首，或者 Whitney Houston 一兩首 ，Beatles 啊 ，Elvis 啊，即係一啲 由古至今嘅一啲 Vegas 紅過嘅嗰啲歌星， 係係 係啊，咁其實都係好 feature 一啲喺 Vegas 真實係會發生嘅事。 我呢個係簡直係一個 variety show 嚟嘅，即係你有得聽歌，有得睇跳舞，有得睇 magic 係咪先？ 係啦， 真係好 OK 喎！哇，呢一種嘅表演模式啊，可能啊有機會咧，內地就反而唔多啦。睇下有冇機會喺香港咧大成功之後咧，將成個劇目啦都搬到去咧內地嗰度咧去進行。行啦，系咪先？ 正啊，因为我发觉其实有好多内地嘅观众啦，其实系非常之喜爱咧， 系 欧美 系 文化， 一定嘅。佢哋有少少都会喜欢，因为过去其实欧西流行曲都好影响，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啦。 系 你头先讲嗰啲咁显赫嘅人物啦，系咪先？即系你譬如猫王啊，或者其他。嗰啲其實好直根入去個成長背景入面嘅，咁睇下往後有冇機會將呢一類嘅作品咧帶翻去灣區嗰度又巡演啦，又將我哋香港演員咧又多啲一啲唔同嘅演出機會啦，翻到灣區入面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啦，今集咧同阿嘉明講住咁多，下集咧我再想你啊多講少少咧，其實就係關於翻到去灣區可能一啲演出啦，或者你自己覺得喂，其實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啊，即係喺香港落地生根啦。與此同時就係、是。即係譬如翻到去內地，喂啲飲食文化 O 唔 OK？ 即係我都好中意食馬拉嘢，但馬拉嘢同埋翻到去大陸食嘅嘢又真係南轅北轍嘅喎，睇下水土係咪不服先啊！下集再請你多講少少，唔該曬張家明 ，thank you， 拜拜。 Bye bye。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青松开你手，门锁好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港人口下跌是結構性問題，主要因為出生率持續下降，以及經常有市民移出或移入，內部正研究如何提高生育率，政府會集思廣益。但他指出，今年下半年人口下降速度較上半年減慢，相關數字亦暫時未計及透過輸入人才計劃來港的人口。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指出，政府目标每年输入35000名人才，上半年已经批出60000个申请，成效比想象中好，但全世界都抢人才，所以香港必须继续努力。被问到加拿大的新移民政策会否造成另一移民高峰，李家超说，本港会继续推出政策，确保对人才具吸引力。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整體滿意各部門人員落實關鍵績效指標 KPI 的表現。過去一年只有在制定公務員守則方面要求再做多一些研究，但局方其實亦已經提交，只是他本人要求進一步完善。李家超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表示，如果有部門未能達到 KPI， 要看背後理由，如果有人躲懶或涉及能力及其他個人理由，會按紀律程序處理。但他認為目前部門的 KPI 大體都符合他的要求。他又指，設立關鍵績效指標 KPI 的目的包括希望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組織文化。過去一年，他觀察到公務員的目標更清晰，工作反應更快，更聚焦市民要求。英國國會下議院情報與安全委員會發表報告，指中國對英國展開全面滲透，干涉英國 政治，竊取英國知識產權，並試圖派人進入英國情報隊伍，但是政府的應對策略完全不足，過於關注短期經濟而非長期風險。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批評報告捏造事實，惡意抹黑中國，表示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發言人說，中國外交從來奉行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沒有干涉別國內政的基因，更沒有干涉英國的必要。發言人又說，中國知識產權領域早已經超領先英國，不少先進設備亦出口英國。報告將中國企業、公民和華僑華人都當成間諜，將正常的人員交流都說成政治滲透，只能說明報告的炮製者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反映他們對自身嚴重缺乏自信。德國聯邦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協會表示，不歡迎德國政府早前公布的中國戰略，該戰略不符合德國中型企業利益。協會主席舒曼指出，德中關係因該文件而受到不必要毒害，亦讓在中國發展的企業行為框架條件不必要地複雜化。舒曼又指，中國戰略是一種商業阻礙戰略，較早前德國公布首份中國戰略報告，指出中國已經改變，柏林對北京的政策亦必須調整。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9點位於呂宋以西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650公里，即是北緯18度、東經18.4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幾陣雷暴，吹微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一天气逐渐转坏，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喺窝打老道天桥嘅窝打老道天桥沙田方向，喺圣佐治大厦对开，因为有意外，嗰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而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因为交通意外嘅。而家窝打老道天桥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一路去到公主道培正道咧系挤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咧就净系近住收费广场繁忙一啲。其他九龙区嘅路面交通咧，而家深水埗嘅基隆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介乎白洋街至界限街嗰段嘅基隆街咧系封咗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和且一带较为多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咧就是、牵程间至到加福村嗰段咧就比较繁忙嘅。仲有提下大家啦，文锦道口岸咧仍然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嘅。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咧需要临时封闭啦，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就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由30分钟一班调整至45分钟一班。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系可以改经其他嘅陆路过境口岸出境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我将你讲嘅前两条写落去先，第三条你几时谂到嘅，几时补上去？只要打埋指模，法律上系生效嘅。 你使唔使再考虑下？你会唔会太冲动啊？ 我相信你唔会害我。 唉，你真系犀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90年代、80年代，大家可能會比較留意到西方啦，或者日本嘅樂壇多啲啦。但好多人未必會留意啦，其實香港咧都翻唱過好多韓國嘅樂曲啦。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咁希望大家可以聽下，然後我成日習慣聽嘅中文版本，原來韓文嘅原唱係咁樣嘅。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星期日晚8:00，香港電台第二台。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哋啱啱讲开旅游嘛， 系啊， 系啊，讲开旅游啊，我想同你分享多少少先。 系， 原来我哋而家尤其是藉住呢个暑假啊嘛， 系， 我哋除咗选择喺香港机场飞之外咧， 系啊， 其实湾区都有好多个机场， 有澳门飞啦，有啲航线都中意我未試過喺澳門飛，但係問一下 PC， 其實澳門機場係咪就係喺氹仔嗰邊嘅咧？係咪近少少？咁本身澳門都好細個嘅，係啊，好細個嘅。 佢有好多廉航㗎，係 係 啊，即係我有印象曾經喺嗰度睇過馬來西亞飛馬來西亞嘅機票咧，喺嗰度係抵嘅。 哦， 即係原來即係我就覺得趁住暑假，如果大家想去選擇去。計劃自己嘅旅遊路線啦，或者去精明消費嘅話咧，其實就係想同大家分享，灣區有好多個機場，大家可以除咗去選擇我哋自己香港本身機場之外咧，其實講緊成個灣區發展啊嘛，係咪？深圳機場啦， 係啊， 廣州白雲機場啦，香港國際機場啦，澳門機場啦，其實仲有個珠海機場， 係喎， 呢個反而係大家會。有啲叫做突然间会谂唔起珠海有个机场。 其实近几年咧，珠海发展得好盛行啊，特别喺即系机场附近啦。咁当然即系你话个房地产市场，其实珠海都升得几好下嘅，对比周边地区啊，即系。灣區入面主要的城市，咁當然香港啊、深圳嗰啲梗係領先啦，廣州啦咁樣。咁但係再排落去已經係澳門同埋珠海咯， 再中山 係啦，中山啦，中山就地方太大啊，變咗個城中區可以 但系中山原来有好多边皮位嘅。嗱，呢个都藉住大电波，等阿欧都讲下啦。依家咪大家会收到好多三字头电话，叫你上中山买楼嘅。咁、大家去选购中山楼嘅时候咧，真系要有好多嘢留意嘅。 系 究竟嗰个地段系点咧？你唔好净系睇个冧心。咩叫净系睇个冧心咧？就系、是、你睇到个价钱，哇，好抵、啊，40万已经有一套房咯，咁样究竟齐唔齐两证五书咧？系咪公寓房咧？公寓房有好多条款噶、哦，公寓房同你平时嘅住宅房系唔同噶、哦 嗯。 你呢个就要真真正正问翻个房地产中介啦。咁收楼成唔成功咧？你唔好以为有啲内地房地产公司，我唔特别点名啦，即系听咗佢三四十年噶啦。就一定收到樓喎、哦，未必㗎。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 同埋都真係建議大家，如果要去選擇喺內地去置業嘅話啦， 係啊， 唔好淨係喺香港睇、 啊， 即 係 我淨係睇個示範單位就算啦。 千祈唔好、啊、 真係要去到當地了解一下個地段， 係、啊， 亦都了解一下民意，即係民生嘅地方啦、 啊， 去了解喂，其實呢個地方 係啊。 附近有啲乜嘢啦？ 系啊， 嗰、那个地段其实系咪有起到楼啦？ 冇错啦， 等等嘅情况。 因为之前咧，我有个朋友买咗一个佛山嘅房地产项目啦，咁嗰度都原先系政府规划系一个 CBD 嚟嘅， 系 即系咧高度发展嘅一个核心区，即系咩咧高新金融区。但系咧突然间嗱，我特登唔讲边个区嘅吓，咁啊突然间咧政府个方针咧有少少想改变咯。唔想喺嗰度成为咧一个高新金融区、哦，或者想有一个新嘅扩展咁、哦、样，即系你见香港可能都系啦，即系我哋交易州又想起下，西部都会又想起下，咁理论上就两者可以并驾齐驱嘅，咁但系个力度会专注喺边边先呢？依家暂时我哋做市民都唔知字噶嘛，系咪先？咁等于佛山嘅市民，就算日日喺嗰度住，哎、都系喺 A 地方，原先都喺度大兴土木噶，掂啦呢个位，点不知？突然间可能有啲方针上嘅改变，国策上嘅改变，好似 B 地方靠谱一啲、哦。咁從此 B 地方就成為咗新嘅高新金融區啦。咁究竟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呢？所以你唔夠貼地呢，嗱，即係投資房地產呢，就唔係買棵菜。我再講啦，主持人講嘅。咁所以呢，大家真係呢，好似 PC 咁樣講啊，即係去當地了解一下生活，唔好講多。喂，係咪要住一個月啊？未必，你睇一個禮拜先啦， 食個飯先啦，最少都要。 你食個飯。住三四晚，你了解一下，喂，真系有、哦、有经济活动、哦，有经济活动好紧要噶，有交通配套、哦， 依个紧要 系咪啊？ 系啦、即系你去到都仲见到，喂，周围全个唔系净系讲紧嗰个屋苑笪地啊， 系啊， 系成个区都系烂地嚟嘅 话， 咁、其实你谂下，我要发展成个区嘅时候，个规划会系点啊？ 系 会唔会有马路 啊？ 我翻唔翻到去嗰栋楼度 啊？ 咁等等都系你需要去了解先去决定嘅一样嘢、 啊。因为近排你见到旺角地铁站咧，即系港铁站啊吓， 系 都有啲朋友仔苦主嚟噶，都话哇边个明星推介嗰个楼盘唔得咁样啊？咁总之嗱，明星咧就收代言费嘅啫，佢喺唔喺嗰度住，大家都唔知道。 系啊，同埋国内有好多都系买叫毛坯屋啦，咁、所以你唔会见到佢起好晒，你先可以去买嘅。 系啊， 咁所以大家都变咗喺好早期就要开始留意住佢成个动向啊，或者成个区嘅动向。 系冇错，如果唔系就麻烦少少啦吓。咁啊，希望透过呢个节目。都令到大家有一个警惕嘅心啫，都系嗰句吓，第三次讲啦，即系投资房地产项目咧，就唔系投资，即系买棵菜咁样，买棵菜咁都买翻嚟烂晒都唔好啦，何况买层楼系咪？ 系啊， 咁呢个就系考量之列啦。好，听只歌，转个头咧，等 PC 又讲下咧，我哋继续咧自驾游大湾区有啲乜嘢喺港车北上要注意噶。 碎片也为爱，人马放纵心。 自问衰痕，难道就可给我眷顾？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就会想同你分享一下一个叫做交管12123嘅 apps。 等等先，讲多次嚟先。 系啦， 有得 download 嘅，我哋有得 download 嘅，两个作业制式都有得 download 嘅。 两个作业嘅制式咧喺。而家已經可以下載噶啦， 係、啦。 點解突然間你會咁問？我亦都會咁講咧。 好， 係啦，我講多次啦。個 apps 叫做交管12123，係啦，千祈唔好打咗咩123123啦，因為咧我見到有好多類似嘅網站嘅，即係或者類似嘅 apps 嘅，係啦。咁大家記住嗰、那個名叫交管12123， 係。 係啲咩嚟嘅咧？就係、是、咧，如果你喺國內咧不幸地違泊啊，或者有一啲收到告票啦、或者咧你想 download 翻你自己嘅一個電子駕駛執照嘅話咧，這個 apps 基本上全部都滿足到你嘅，係、啦，即係所有同交通你嘅車啦、你嘅牌照有關嘅咧，都喺呢個 apps 裡面嘅。 交罚款都系呢个 apps 啊，即系话，系啦。咁呢个 apps 而家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因为其实我喺两个礼拜前咧， 系 冇办法喺香港嘅两个作业系统咧下载到嘅。咁我哋反映过呢个情况啦。 系啊， 我哋喺呢个礼拜成功下载到，亦都成功注册到啦。 系 啦，咁究竟点注册咧？都有巧妙噶。 好啊，好啊。 系啦。 慢慢讲，系啦， 有啲巧妙嘅。 因为咧，依家大家对于港车北上咧，都仲系有啲迷惑嘅。嗰个迷惑话喺位系啊，好似好多程序好繁复啊，咁样，咁要跑部门啊，或者头先 PC 你又讲话，喂，又要 download 呢个 app 咁样，本身已经喺嗰、那个车管所嗰度走咗一两次噶啦，走程序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啊，究竟依家？download 个 app 有啲 可以取代到啲乜嘢啦？ 系啦，可以取代到咩？呢个第一啦，第二个申请方法系点咧？咁啊，交俾你娓娓道来啦。 好，我先讲下点申请先啦。其实啱啱讲啦，你只需要下载咗呢个交管12123嘅软件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进行呢个注册。但系注册里面咧，因为大家都系手持香港嘅身份证噶嘛，同埋回乡卡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会选择咧去拣你嘅用户级别嘅时候咧，你就会拣境外嘅人员身份证。咁咧就即系咧，你会用呢个香港嘅身份证做注册嘅，而唔系用回乡证做注册嘅。呢、這个咧就系呢度最巧妙嘅地方啦。因为咧，一般大家可能申请国内嘅一啲唔同嘅系统嘅时候咧，都会用回乡证噶嘛。 啱啊，系啊。 喺呢个系统咧。是要你用翻身份证嘅、 okay. 原因是乜嘢呢？原因就是你嘅驾驶执照啦，同埋你嘅车辆登记咧、本身其实都是用香港嘅证件做注册嘅。 系系。 咁所以咧，你今次要 download 翻你嘅12123嘅时候咧，你嘅注册你就需要用翻呢个香港嘅身份证啦。 哦， 系啦。咁你嘅香港身份证去打入去嘅时候咧，系连括弧都可以打埋入去嘅。 哦， 即系你括弧几括弧几，你就连埋呢一个打埋入去。 系。 咁另一个最重要嘅了解啦，就系你嘅名称啊，即系你自己个名啊，系需要用简体先能够注册到嘅。 哦，呢个系啊，好多时候内地嗰啲叫申请咧，佢都期待你用翻简体，譬如实名制买高铁飞啦，呢个系一定要用翻简体嘅。 系， 如果佢唔系会 send 唔到， 因为你本身张回乡证系用简体字啊。如果你大家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有留意咧，你回乡证系用简体字 嘅，冇错 系啦， 系但香港身份证系繁体嘅， 系啦系啦， 系啦，所以大家要留意，你系用香港身份证登记，但系用简体嘅模式入嘅。 嗯， 好，然之后你要一个内地嘅手机号码啦。咁最重要另一样嘢啦，佢咧里面会有一个注册嘅城市。 哦， 系啦，你咧就要拣广东省啦。 嗯， 但系咧广东省里面咧，你会发现你拣唔到香港嘅。因为冇香港俾你选择， 应该点搞？ 你可以选择咧珠海或者深圳。 哦，真系唔系拣香港， 真系唔系拣香港嘅，系啦，系拣珠海或者深圳。 其实呢个位咧已经够棘住啦，因为好多人话喂，咁我拣咗广东，咁就理论上一定会有香港啦。 嗯， 咁原来冇嘅，咁冇咧，亦都唔够胆拣珠海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 理论上正路啊，系理论上你唔够胆无端端。你都冇嗰、那个，你唔系喺当地居民，你又拣嗰个位噶啦，系咪 咁原因咧，都系因为我哋做港车北上嘅时候咧，你嘅批文咧，即系你嘅汽车批文，其实系会落去珠海交管所噶嘛。 哦， 系啦，所以你会经珠海嘅交管所处理嘅。咁所以你拣珠海同深圳咧，基本上都可以。 O K，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会叫你上载你嘅身份证正面同埋背面嘅资料啦，即系影张相俾佢啦。 系 大概两日到咧。你就会收到短信，话你知是否审核成功噶啦。咁、 哦、 当你收到审核成功咧，佢会有个登入码俾你啦，你登入到咧就可以噶啦。 哦，哇！但系头先嗰个最关键位，即系阿 O 一路听啦，就系嗰个 tricky 位，就系珠海嗰嚿嘢啦。 系啦， 因为普遍市民咧就真系去到嗰个位就停住咗或者棘住咗，亦都唔知道问边个好啊。 系， 你问边个答到你啊？呢一样嘢。 其实 你上 网， 你上讨论区都冇人讨论啊！ 系啊，即系啱啱讲过几个重点啦，就系你要用香港身份证登记系一个重点啦，所以简体系第二个重点啦，第三个重点就 系 你要有内地手提电话啦， 系啊， 而第四个重点你系拣珠海或者深圳， 系啊，真系唔容易啊吓，每一件事都 系啦。 咁啊，讲翻呢个 app， 讲多一次叫咩名啊？免费 download 嘅， 免费 download 嘅 一啲嘢嘅， 系啦，政府 app 嚟嘅，系交管12123，系啦，里面咧其实取代咗咧，尤其是大家。唔见咗要保靓驾驶证嘅话咧，其实里面呢个 app 系可以做到啦。 系、 哦、另外咧，如果你要 咁不幸去抄一牌啦，咁或者有一啲罚款啊等等超速啊，咁咧呢个 apps 咧都系去处理交罚款嘅。如果你唔喺呢个 apps 处理，可以点处理咧？好啦，你要亲身去到各大嘅交管所， 系 即系传闻中嘅梅林交管所啦等等嘅地方，亲身喺啲机嘅即系嗰啲自动终端机嗰度咧去处理嘅。 系 咁，所以咧你话系咪方便咗好多？ 总之我听到 PC 讲。聽到都覺得煩，所以大家都可以試試 download 呢一個交管12123呢個 app 嚟試試用下啦。咁啊，好好嘅一個資訊提供啊嚇。咁聽呢個節目，你會了解到更加多咧，即係究竟灣區入邊點去生活啊，好重要啊！ 全部都用電話啊，而家 冇錯冇錯。 係啊，所以你要記得要下載嘅 app 就下載，不妨去了解多啲。 好，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好拍檔 PCC 俊興，下個禮拜再同你傾過。嗯，拜拜。 拜拜。